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靓煲王他们的火锅生料冷手煲底早已经是远近驰名。 今晚来靓煲王试一下我们的脆肉皖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们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皖。那晚我和妈妈好开心，吃了好多嘢，好多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我哋見到咧，就今個禮拜啦，其實就當然你話見到嗰啲活動，即係似乎去到呢個禮拜一集戲之後咧，好似好疏啊，而且好似就嗰、那個開始大家有啲冷淡啊。咁但當然啦，其實亦都發生咗其他事啦，尤其係呢個陳燕林事件啦，其實爆發咗出嚟之後咧，咁其實咧，因為你見到連登，你知道㗎，好清楚。你睇翻嗰個氣氛咧，佢好多 post， 哇！即係你起碼過前一兩日咧。起碼十個有七八個 post 都係講緊陳燕林呢單嘢嘅，其實就係、 是、大家玩緊偵探遊戲啊嘛。 係啊，咁大家好似玩緊偵探遊戲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即係琴日咧，大家先驚覺，哇！大家唔係即係太過，係咪會驚俾人帶風向啊？係咪？ 點解會帶風向咧？ 所謂帶風向嘅意思啦，嗱，即係 帶去咩風向咧？ 咁樣講啦，即係其實起碼就係我哋成日講，喂，你如果你話成日集中於啲警報啊，或者其實好似呢啲事件嘅，會唔會係即係 defocus 咗啦？即係嗰個焦點會模糊咗啦？因為開始已經有人喺度講啦，已經大家冇乜人去再去講，即係嗰啲出嗰啲行動鋪啊嗰啲咁嘅嘢。但係行動鋪呢啲嘢咧，其實呢啲又好難強求。其實講真，即係大家如果喺連登嗰個同温層嚟講啦，哎呀，大佬，即係呢啲嘢咧，你唔使你講，佢一定會去嘅啦。其實就係咪？即係但係就陳燕林呢單嘢。嗰、那個當然其實嗰個震撼性好大啦，即係我哋開始要警覺，係咪而家你做前線做勇武嗰啲都開始要驚拐子佬咧？係嘛？因為你唔政治噶嘛，即係你而家 唔使驚拐子佬啊！成大班 popo 喺度，本身佢哋就係解拐子佬啦。 咪就係咯，咪就係拐子佬啊嘛！即係除咗佢哋之外，其實你唔政治啊？你係咪你而家你驚嗰樣嘢啦？尤其係兩個禮拜之前咧，已經有路透社已經話其實而家啲外交家，即係其實好多外交界啊。開始都相信，就其實已經有啲武警混入咗呢一個警隊㗎啦嘛。咁嗰度可能係有即係數百個至二千個。 我唔使懷疑啊，因為記唔記得星期日戒頸嗰單嘢咧？係啊，即係好多人喺度懷疑嘛，話喂大佬嗰單嘢點解警察唔告個 唔告佢謀 事意圖謀殺㗎嘛？ 唔告佢意圖謀殺。 係啊，反而告淨係告佢蓄意傷人啊嘛。 蓄意傷人。 而且阿梁少祥先生唔知點解要變成警員 X 啊嘛。 係啊。 因为梁少祥先生系一个四廿几岁当咗十八年差嘅人嚟噶嘛，但系问题，喂戒伤颈嗰、那个，喂你睇个相，你睇张相，你睇睇条颈嗰啲皱纹，系啊，可能廿零岁嘅咋， 系啊， 但点解个即系梁少祥先生可以系一个老差骨，但有廿零岁嘅条颈嘅颈纹咧？ 即系你觉得咩？梁少祥呢一个啦，佢个警员 number 唔知三八七几乜乜乜嘅，咁系咪俾人哋叫做系即係用咗啦，盜用咗啦， 好似連登入面嗰個咩北區雜差嗰個 post 咁樣囉。 佢、就 係北區雜差話咩次次有大行動佢都唔知點解俾人叫放假㗎嘛。 喔、哦、,ok。 跟住然後佢話次次啲行動返到嚟，喂即係以前呢就係嗰啲防暴返入嚟警署嗰陣時第一時間就梗係除晒啲裝備然後就狂隊動嘢㗎啦。啊、但係問題佢話近排即 係我知道即係你話佢就話即係理應我哋有三萬警員、 嗯、 面對我哋即係其實日日都有抗爭運動嘅時候應該除得好犀利㗎嗰啲人 係、啊、 即係應該個個都要 OT 㗎咁但係你講個北區雜差嗰條友呢就係話咦竟然我唔需要 OT 喎而且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咁簡單喎咁而且呢就係話啦你見到即係警局入面其實成日都有啲人呢出出入入係咪即係其實佢哋係防暴警咁但係呢就蒙曬面又唔同人講嘢同佢講聲加油又唔理人係咪可能即係好似好避免去講嘢咁樣 跟住佢話喺啲 friend 嗰度聽埋就係話發現嗰班防暴 全部都讲普通话噶嘛。 系啊， 我可以提供一个即系侧面嘅环境证供，但系呢个系好实在嘅，我第一手嘅证据嚟嘅。 唔系你捉你嗰几个人？ 嗰就系咧，好简单啦，因为咧佢即系我俾人拉咗之后，就俾人没收咗我电话。咁、没收我电话咧，跟住就律师就建议我，方便即系大家做嘢啦，咁俾翻个你个新嘅电话系俾差馆联络你啦，咁样样。咁我然后就打去差馆，因为佢拉我嗰队咧就系中区警署嘅 CID 第六队。咁就其实拉我系 PDU， 咁但系咧系立案调查咧就系 CID， 咁就话咁我打佢啦，咁我打佢嗰个电话，嗰个台头嘅电话咧永远都冇人听嘅，咁结果有一日我顶唔顺，我就打去呢、這、一个杂差房，即系报案室，咁我就话我净系想留低个电话咋，你可唔可以帮我传达，即系俾个电话佢就，唔得嘅，我哋都唔做得嘅，基于即系程序上嘅嘢咁样，咁啊，我打嘅个电话唔通，发生咩事啊？咁我搵唔到你哋咁样啊，嗱。我查到咧就係呢一個呢、這個你嗰負責你間案嘅 CID 第六隊咧，佢嗰、那個辦公嘅時間咧，佢調咗去夜間，佢辦公時間咧係夜晚十一點去到第二朝凌晨六點嘅，咁、就所以你嗰個時間打去咧，應該一定會有人聽㗎啦咁樣樣。我心諗第一件事心諗即係睬你都生芒果啦，十一點至六點打俾你，但係諗下諗下唔對路喎、啊，你十一翻十一點放六點，你翻七個鐘頭啫喎，唔係而家話好緊好 Q 緊張，我翻兩更制咁樣係，你兩更制你翻七個鐘。 嗯， 我呢、這个就系我想提供俾大家嗰个环境证供啦。 应该啲黑警好似啲巴士司机咁样样咧，一日踩十粒钟噶嘛。 咪系咯，厕所都冇得你去噶嘛，系咪？你踩机啊，转车唔系、啊，你至少 CID 就唔系咁样样、啊。我唔知系咪 PTU 定系啲嘢堆晒俾 PTU 做。 系、 啊。咁、但系问题你见到即系出边负责处理示威嘅嗰班防暴好多都系 CID 嚟噶嘛。咁、所以你讲紧翻七个钟头嗰班 CID 够喂，同埋真真正正喺出边做紧嘢嗰班 CID 系咪同一班人嚟先？ 我想问你嗱，你入到去警局入边啦，即系你入到差馆入边啦。嗱，因为画家，即系画家好早啦。画家佢嗰阵时系围呢一个警总俾人拉噶嘛。咁其实佢而家唔俾佢保释嘅。咁但系佢据佢律师讲咧，嗰阵时就话有入边有啲大陆佬恐吓佢，就话你信唔信我捉你翻去啦？系嘛，即系同佢讲普通话咁样样噶喎，其实系。咁亦都俾人哋系揸春袋啦，系咪？试过揸春袋，你有冇俾人揸？ 我就冇嘅， 你又冇嘅， 我 你好彩喎、 啊！我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即系至少我拉完之後咧，喺警署，雖然我俾人掟過去幾間警署嘅，由北角警署轉去呢個警總，再轉去中區警署。 但 係 你有冇聽到普通話先？ 我就真係坦白講，我就聽唔到嘅。 聽唔到嘅 ，OK 嚇。咁啊，因為就畫家就話有啦，係嘛？即係但你側面見到嘅嘢，就純粹就係話，即係嗰啲差佬冇你想象中咁忙啫，係咪？ 一來啦，咁二來係即係，但係咧啲 CID 都係。都係好麻煩嘅，即係我覺得有啲、即係説話上面、言語上面嘅侮辱咧，都係出自呢班即係喺坐喺差館入邊咧，即係 PTU 捉我入嚟、拉嗰個 PTU 就幫我錄口供，但錄口供而家咗 case 俾嗰啲雜差咧，咁六月口供啦嘛，咁、佢就嗰陣時候咧專登即係講嘢係去即係挑釁你啊、侮辱你啊咁樣樣，咁我呢樣嘢我覺得係 match 好多朋友、或者好多義士 so called 義士去被捕嘅經驗嘅講法嘅，因為你話要無端端要逼你自己唱咩榮光歸於香港啊！ 唔係榮光歸警察啊！ 係啊， 佢要你咁樣唱啊，逼你唱榮光歸警察啊！ 係嗎？跟住又話可能要逼你自己冚自己啊！咁就係嗰段時間發生，我相信就係呢啲咁 CID 老差骨咧，肥頭耷耳嗰啲咧，係咪永遠升進都係沙展嗰啲人做咧？係 唔係啦？呢個咧，即係呢種咁樣侮辱你嘅情況咧，我相信越嚟越相信咧，呢個因為細良之前我做節目嘅時候講啊，呢個就其實大陸咧，你而家啲差佬好似係好刻意咁樣學新疆。即系佢哋嘅集中营嘅玩法，因为我琴日睇呢一个原来咧，即系呢个关于新疆人权嘅问题啦。咁原来琴日国会咧，美国国会咧有搞听证会，咁其中有一啲 case 咧好过分嘅，就系咧喺好多维族人面前就强奸一个维族嘅女人，即系咁佢强奸佢嘅时候咧，佢就要留意你嗰班维族人嘅面部表情。你有冇调气唔顺？有冇即系嬲？有冇唔妥咁样样？如果有唔妥嘅话咧，就会鞭打你嘅、哦。嗱，其实佢系一种咩过程咧？即系如果我哋以前你话读啲咩，即系嗰啲叫做系神经生物学咧，其实佢咪或者咁样讲心理学啦。其实佢就系要一个 learning process， 你要睇惯呢啲嘢。你如果你同伴里面俾人哋虐待嘅时候咧，你要麻木。我要你習慣麻木， 撚狗嘅過程嚟嘅啫嘛，即係等於你喂只狗之前一定要只狗輕輕咁樣，咁自然然當你真係攞嚿狗糧出嚟嗰陣時，隻手隻狗就自動遞隻手出嚟咁解嘅啫嘛。 而你麻木之餘咧， 你仲要觉得你自己本身你会认命，佢要玩鸠到你认命。所以呢种侮辱呢未必系出于佢哋自己本身系情绪不稳，而系好可能呢呢一种系刻意去做。即系一种呢就其实系一个纯化你嘅策略嚟嘅，其实系。即系佢首先要将呢啲新疆人维族人唔当系人先啦。係咪，正如佢要点解要你叫你做曱甴啫。佢哋好鍾意讲一句说话㗎嘛，就系话有人唔做做曱甴咁样。咁因为我哋现场呢，我通常见到一啲前线啦，你就听嗰啲即系即系你有啲匆匆之时好鍾意讲啊，有狗唔做做係啦，有人唔做做狗咁样。咁佢就咁样去驳返你啦。咁但係喺差馆入面嗰啲人呢，其实未必系前线冲锋嗰啲人嚟㗎喎。佢哋未必好似前线冲锋嗰啲人呢，即係做防暴嗰啲人呢咁唔好老皮㗎喎。但佢哋都咁样会刻意侮辱你嘅时候呢，其实嗰种玩法你种玩法嚟㗎喎，其实係。咁但係头先我哋讲就係话讲到係呢一个陈彦霖呢单嘢啦。陈彦霖呢单嘢如果真係我哋见到，因为其实而家你网上面呢开始越嚟越多阴谋论啦。嗰啲阴谋论就係话啦，即係首先有一种阴谋论多，即係比较多人信嘅，就係话点解呢两个月以嚟即係突然间多咁多失踪人士，同埋就係多咗好多即係自杀啊，即係跳海啊，同埋呢一个跳楼啊咁样。咁多数讲法就係话男嘅就跳楼，女嘅就係即係堕海啦。跳楼嘅意思因为打到你骨折呢，如果你用跳楼嚟去即係解释你嘅死因嘅话好合理。咁女嘅话呢，如果俾人强奸嘅话呢，咁你浸过嗰啲咸水呢就可以洗走晒嗰啲所有精液啊嗰啲咁嘢。咁之后又听过一种讲法，就係、是、其实原来香港嘅法医唔系好多㗎喎。大概幾多度？ 你聽通啲菜講 係咪？係啊，佢講嘅呢個係，即係我唔係好信，我唔係太信啦。但係其實有一種咧，但係問題就係話，原來其實你法醫咧，其實係本身佢哋只係會同前線嘅警，佢即係佢哋只會同警員合作嘅啫嘛。因為佢偵查案件嘅時候，即係佢哋對口單位啊，就係、是、對差佬嘅啫嘛。即係如果差佬要去配合嘅話，咁嗰個係為佢唯一嘅 partner 嘅話咧，其實佢要冚亦都唔難嘅，其實係。咁所以已經開始有啲人去流傳一啲講法啦，就係話 我聽過，即係香港法醫學會啊，香港法醫公會啊，選出 有幾多人 啊，走出嚟選選委啊，或者即係參政啊，依啲嘢咁啊，依個係有待證實嘅，係我都真係掌握唔到個資訊。如果有大家有真係大家自己做法醫，或者身邊有係親人係直屬嘅親人做法醫， 因為我哋 可以聯絡阿曹總或者陶君衡嘅。 因為以前我哋聽過咁講法，點解我哋好多人唔信咧？就係話會八三一死人啦、啊。或者係喺呢啲咁樣嘅即係前線啊， 因為你配合其他嘅其他嘅單位，同埋消防、救護、醫院咁樣，應該總會有人會出嚟，即係唔可以呃曬所有人噶嘛，或者叫所有人都去幫手冚噶嘛。 香港地位先滅跡係啲好難嘅事嚟嘅， 暫時嚟講原本 係。即係嗱，你就算呃過法醫、呃過律師、呃過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 冇啲親人出嚟爆料係。 喂，咁你親人你都可以搞掂先得㗎。喂，但一爆到陈彦霖呢单嘢嘅时候呢，尤其佢咁多疑点呢，喂，你又唔能够令你唔諗喎。 我觉得而家成件事冇疑点啦、经过即係琴晚多谢 呢个大公报嘛。 多谢无线先，首先係无线。即係然后就再大公文会确认、我觉得成件事已经冇疑点啦，係。係咪即已经好清楚，你将所有 杀咗佢都讲咁多嘢， 所有嘢即系佢哋讲呢个蒙面嘅老母、出嚟嘅相反嘅就系事实，好明显系。仲使乜问啫？而家系咪？你要令到、即系成件事，你谂下，你无线点样处理呢单新闻？系咪？佢揾个新闻嘅总监，唔系跑前线嘅记者，系揾佢坐低喺度问问题。吓，好明显系为咗控制问啲咩问题，佢唔担心一间啲前线嘅主播啊，突然之间原来皇帝要问啲问题。 新闻总监个头咪以前系民建联嘅咯。 唔系嗰个嚟， 唔系嗰个啊， 另一个无线嗰个啦，系 另一个吓， 系嘛？即系你睇翻条片啦，系。 系。 咁啊，即系你讲唔通噶，就 系 你问 佢剪过嚟嘅，佢唔系一索 而且系啦，我问嗰啲记问嗰啲记者嗱，除非咧，第一你揾重量级，通常你要揾呢啲即系去到即系最后大佬系嚟呢个问一啲访问一啲人，嗰对方一定系重量级嘅人物。咁例如你访问总统或者即系国家政要，咁当然咧啲好耐冇出嚟跑新闻嘅人都会出嚟。咁呢个系有呢个情况嘅，但系唔会访问一个蒙面嘅老母啊嘛。第一，第二就系、是、你系。一定要系揾啲有曾经系有前线访问经验嘅人，先至系系去即系有翻叫做一个访问嘅技巧。但系呢一个新闻总监系并非系 即係完全從來都行政出身，冇行政經驗嘅。調翻轉頭，你揾翻袁志偉出嚟，都仲有少少 make sense。因為袁志偉都叫真係跑過前線啦，係咁，所以成件事你見到係嗰、那個其實都係一個完全係一個政治嘅操作，多於一個報導嘅新聞嚟。咁人民會大公即刻出，咁唔使問啦，所有嘢係你老呢、這個老母，第一個蒙面嘅老母係咪老母都成問題。但係佢真係老母嘅話，咁樣俾人收埋咗。 神秘地佢呢、這個老母，佢係可以攞得出陳燕林嗰張 有幾難啫？你要揾嘅話，如果係即係頭先講過，即所有嘢都夾定曬嘅時候，你要立張出世紙出嚟。 因為佢要啲用詞咧，就令到好多連登仔咧就懷疑，即係譬如你。话咧睇个闭路电视就见到佢个女咧个神情有异样，咁大佬嗱，即系你一般人讲嘢咧就唔会咁样讲嘢噶嘛，咁书面语， 怪怪地， 咁官方，即系 因为读紧稿，好似啊边个啊。阿林榮基對住個電視機喺上面大陸影 像，即係有李波 feel， 有林榮基 feel 啦，即係神情有異樣呢啲 term 咧，係咩時候出嚟咧？通常我哋見到就係四點鐘，即係 PPRB 佢哋開記者會嘅時候咧，就會讀呢啲官方嘅詞語出嚟嘅，係咪？咁所以如果你尤其你本身即係佢老母係基層嚟嘅，應該係係嘛？喂，咁你最多就係話，唉，睇佢樣子都怪怪地啊，精神恍惚啊，唉，好似咧，即係個人咧，話即係好似唔係好集中到精神，講累噶嘛，即係你唔會，喂，你無端端講話神情有異樣啊，咁樣講嘢噶嘛，即係你唔係日常講嘅嘢嚟嘅， 生命受威脅， 係啊。咁同埋就係話你佢講呢啲嘢就好急咁樣去講，就係、是、話又俾人起底係咪，跟住好多人打電話俾佢，咁但係如果你係俾好多人起底嘅話呢，咁我哋作為花生友啦，咁我哋 Google 呢應該好容易 Google 到佢嘅資料，只係㗎我哋又 Google 唔到㗎喎、啊。 我哋咪試下囉。 冇人揾到啊。 Google 柯佩依你咩、啊、都揾唔到㗎。 唔係最多我見到有人就係、是、其實係揾到佢 Facebook 嘅 account。 係啊。 係啊。咁但係佢而家 Facebook account 呢好似都係 deactivate 咗嘅，其實係。 冇唔見啊。係啊。嗰、那個柯佩依唔係唔係我哋即係嗰個老母嚟㗎。 咁、啊、就呢兩個問題就好令人哋懷疑㗎嘛。咁跟住你而家你就係、是、你見到呢即係呢兩日啊，你好明顯，喂你又 TVB 又太公係咪，喂你嗰個大風向嘅意味係好重啊，係咪嗱，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官方嘅大風向啦。另一層大風向你可以咁樣去解釋嘅，嗱當你成個社會係充斥住陳燕林嘅陰謀論嘅時候呢，喂咁就真係好似就係叫做係你冇咗失咗招啊，成個運動失咗招啊。咁你知道啦，你見到你一睇連登就知㗎啦，係咪，即係開始有人去講啦，即係連登淪陷 4.0， 係咪，因為其實點解 1.0 2.0 3.0 呢，點解呢，因為其實之前有好多警報嘅問題，尤其係831，咁831之後呢你見到啲死人啦，即係你而家你有個叫韓寶生啊，而家啲人呢都仲喺度揾緊㗎，其實係。因為韓寶生呢即係你有幾個死人啦。 即係你講緊淪陷就係沉醉咗喺即係沉人啦。 查案啦、啊。 查案啦、 啊。係呀、啊。 係呀、啊。即係然後大家就 個個變晒偵探啊。 大方向啊嘛，行動就唔見晒啊嘛。 係呀、啊。 即係你要明白，學你話即係連登係一個同即係同溫層，大家又取暖，咁你一定係好情緒化㗎嘛、啊、某程即係某啲時間。咁你過咗嗰段時間之後，喂即係嚟緊10月20號喂個咪開始話要喺度做嘢囉。 呢、這個都係其實係11之後呢，其實都當初我哋都有類似講過呢，係你預計唔到11之後再冇人提出一啲好具體嘅行動，即係方針或者日程去處理呢樣嘢，大家都冇諗過11之後係點搞，諗住打完11之後。 哎是，因为大家觉得就是11啦，就好似打大佬咁样。打完大佬咦，共产党似喂仲忍得住喎、啊、大佬。因为其实你见到就係话喂 ,11, 喂我哋就係要耍佢溪前啦，要激嬲佢呀，又成啊。咁但係其实11之后都有嘢㗎嘛。因为你见到即係早呢个礼拜，其实你上个礼拜咁就係留学去呢一个美国，就係讲呢一个中美谈判啦嘛。咁倾得成咯，又俾佢到过老关。咁过老关之后嘅下一關係乜嘢呢，大家就好茫然，喂究竟而家點樣，係咪即係日日喺度即係行禮如儀去搞啊咁樣。咁你都見到有幾個活動其實係日日都去做啊，譬如好似太子花呢、這個 太子靈堂。 太子靈堂啊咁樣啊。 咪大問題，你發現呢啲咁嘅悼念或者即係 keep 住每個禮拜有遊行示威嘅話，喂，某程度上係真係有用㗎嘛。個原因就係、是、你見到而家金管局仲有冇公布走資數字，即係仲有冇走去同你講，即係港元流失個港元嗰個流失速度係幾快？ 即係其實從來個運動到而家咧，你唔可以叫停， 人哋做任何嘢，你只能夠喺連登，即係呼籲人哋嗰日堅時邊刻係做一啲乜嘢，具體地做啲乜嘢係。咁但係而家連連登仔自己都冇乜個頭緒，所以佢先至要 call 民陣出嚟啫嘛，係嘛？咁而家民陣出咗嚟，咁結果亦係一如所料，就係、是、即係星期日就即係。冇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啦，係咪咁？我都嗰日如果係咁樣嘅策略嘅話，好明顯分分鐘都係會即係借啲椅又停地鐵啦，然後就放尖沙咀一未有人就已經放定催淚彈趕你先啦，係而家咁，所以就好難去重現一個即係所謂嘅即 係200萬人 嘅場面，或者其實你我而家上訴嘅結果出咗未？上訴結果嘅話，其實某程度上唔去遊行。你好似嗰日當年流水式入維園集會都好咁樣，咁都叫做有個氣勢出翻嚟，但係而家唔俾你咁做啦，應該政府同埋影。 但係我覺得咁樣喎，即係佢同幾次之前幾次唔同啦。如果佢係要即係決心唔俾嗰個不反對通知書你嘅話咧，咁佢會去到 last minute 嘅。咁但係今次咧係比較早，即係起碼俾你兩三日之後你就係話唔批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似乎有啲機會咧。俾你係上訴成功喎，呢個係， 但最終都唔會成功噶嘛。 但 anyway 成唔成功都好，我又唔覺得而家不反對通知書咧對即係嗰個人數影響有幾大，因為我覺得就算小極都好啊，只要呢一個係民陣排頭咧，咁我覺得100,000都一定有。你去到八一八上次就其實得個集會嘅啫，係嘛？咁但係咁既然你民陣有冇變陣，係咪話即係都起碼要搞個集會咧咁樣？咁我哋唔知啦。如果佢搞個集會嘅話，咁同一個完全冇不反對通知書嗰個分別有幾大呢？嗱，我又覺得唔係咁大喎，因為嗱，即係其實咧，你如果係嗱，起碼我覺得個地理因素咧，其實好過港島嘅。喺九龍人或者新界人過港島咧，嗰個難度咧就冇港島人過嚟，即係九龍咁難嘅。其實我起碼覺得呢樣嘢先啦。即係罪人方面咧，我覺得就起碼。其實九龍呢邊咧，其實冇咁難嘅。如果係咁樣講計嘅話，第二就係其實，喂，其實我哋之前都試過好多次啦，係嘛？嗱，十一其實雖然你係有一班即係衝衝子去頂啦，咁但係如果你預咗都有人去頂，而本身喂你係唔係都咁多人㗎啦條街？只要有人聚起個頭嘅話咧。咁就好快就 OK 㗎喇，其實係。同埋你而家你睇返喎，你起碼兩個前奏啦，我哋今個禮拜第一個前奏起碼你就係呢一個禮拜一個集氣大會啦，咁有13萬人士，有13萬人。咁你去到即係今日人鏈都唔算少嘅，其實都。咁所以我覺得10萬人起碼都有㗎，呢個係。 我諗緊其實嗰、那個即再加上即區議會選舉個 factor， 因為一睇個勢咧，我就估黃之峰就啲緊噶啦。問題就幾時係即係會宣布或者公布呢件事先。咁但係佢可以拖咧，甚至可以拖到即係嗰個區議會嗰個簡介會開始嗰日先至係去DQ 你都未遲。咁嗰陣時候就已經係下個禮拜唔知下個禮拜二定下個禮拜三啦，已經係。咁但係另一個要素就係、是、我諗其實大家望住個方向咧，係當然係即係好關鍵嘅其中一個方向，就係美國嗰邊啦，係咪？咁啊參議院，咁就過咗眾議院嗰關，咁而家下個禮拜就係會即係參議院啦。咁其實我諗。大家 你講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啦。 OK， 係咯，咁但係呢個我覺得係個因素，係講緊成個運動入邊咧，亦都係即係多咗個呼聲，就係話喂，你諗下，如果要爭取國際支持嘅時候，咁樣繼續勇武，或者攞俾對家，又係攞住啲即係搞地鐵站嘅畫面，係咪一件好事咧？咁樣有啲人話唔介意嘅。而家大家對於即係武力嘅標準，我你冇你自己冇搞開國際嘅嘢，你唔知道嘅啫。咁樣咁我都真係唔知道啊！原來可以卜爆地鐵嗰啲畫面係可以即係令到佩洛。洛西更加支持你嘅，咁呢、這個我即係謙虛繼續學習啊，係咪先？ 然後 BBC 係特登之後同你解釋咯， 係咯，咁呢個係有嘅，即係無論 BBC 又好，好幫忙啦，係 啦，跟住仲有 Sixty Minutes 咧，喺呢、這個即係呢個美國佢 ABC 啊，係嘛？ 跟住咧需要照顧。 唔係，我覺得咁樣喎，即係其實如果佢有不反對通知書咧，啲人就會和平啲嘅，即係起碼有民陣喺度咧，大家都會尊重民陣，搞好即係你拜一拜咁樣樣啫嘛，係咪？起碼真係有人攞啲旗出嚟，你舉藍旗就係話屋企要人咁樣樣，大家都好聽話，係咪？ 唔係好重要一樣嘢，有不反對通知書，我理解係真係有一班。 有要帶小朋友出嚟嘅家長咧，係會依樣嘢係 take into 一個 consideration 嘅，真係會考慮嘅。依家帶曬出嚟啊，係依個係其實係有影響嘅，係咁，所以佢唔批你，當然係佢唔想再見到你一個即係咁龐大或者香港人咁美麗嘅畫面啦，係即係爭取國，即係令到你有外爭取國際嘅支持啦。咁所以我諗其實如果去翻即係大運動嘅大方向，即係超越咗講十月二十嗰個問題嘅時候，咁大家要諗下，即係其實我哋。就算最尾即係我哋唔計即係Donald Trump會唔會喺度即係喺個簽署法案嗰度會唔會玩嘢啦彈弓手啦兩香港嚟做即係交易嘅籌碼啦我暫時唔計呢樣嘢啦。假設能夠真係通過咗呢樣嘢嘅時候下一步就係將成個你同其他國際社會嘅人講就話喂你美國佬都過咗喇喎係咪成個自由嘅世界都要諗啊所有首先有一個英語 English speaking 嘅世界然後最近香港啊即香港人最喜意消費的兩大地方台灣和日本喂這樣才砌好了個拼圖能夠即可以即包圍到對於香港政府的壓力 其實呢你那個起步點呢其實就是看回 G7 因為 G7 他們真的有個聯合聲明他們就說即係支持香港㗎嘛係咪嗰次都提過㗎嘛 G20 就難啫但你 G7 真係自由世界。 俄羅斯啊巴西印度嗰啲彩你都三王。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但係 G7 佢哋真係有個聲明話即係其實係撐香港㗎嘛。咁所以你如果你係聯結返嘅話其實你咪成即係你咪承襲返佢哋自己本身嗰個講法囉喂咁你咪搵返佢哋囉喂而事實上你而家 stand with Hong Kong,即係唔係話就係立場上面支持香港咁簡單，已經有人係用行動咧嚟響應香港式嘅抗爭啦。 唔係啊，南斯國家啊，馬來西亞都講到明拒絕 收黑警， 係啦，黑警嘅移民申請啦。 但如果咁樣嘅話，照馬來西亞同新加坡嘅關係咧，新加坡又可能調轉頭收曬啲黑警喎。 唔係新加坡， 李顯龍，頂佢個肺。 唔係李顯龍就好現實嘅，講就支持你中國大陸嘅啫。實際上，喂佢收唔收黑警？佢使鬼話俾你聽咩？係咪先？即係但係你頭先所講嘅就係即係技術上面，即係我哋輸出咗俾加泰隆尼亞啊嘛。但係問題即係加泰隆尼亞難搞在嗰一樣嘢係咩咧？即係美國佬第一時間已經支持咗馬德里。 哦， 即係如果唔係點解？喂，其實你講緊加泰隆尼亞喺星期二嗰陣時已經有人話，喂，係咪要搞個即係小集會去到撐下哥迪奧拿咁樣噶嘛？咁之後喂，連登啲人咪講咗，喂 ，Donald Trump 表態噶咯噃，喂，我哋唔係想即係炒個條民主及人權法案啊話咁樣，咁跟住個集會咪細好多咯，咁幾乎冇人理嘅。 係啊，細咗好多嚇。好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嚇。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